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3首《送杨氏女》，韦应物著。 送杨氏女，韦应物。今夜风切切歌，吹行悠悠悠路。女主烟幽香，白干烧清酒。你背可不是无念也足有，又为点所用，两边切不休。对出家中墙，你安康难留留。住下跨内魂，树高一我有。乃诸他人闻，人说是无有。并牵线丝线，珠江去台州，后江转湖道，用计算计有。别离在金线，见你当何秋，饥寒四足。强人感活难修，归来是有你，人类当烟流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